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97集，终于让两人严肃了些许，崔珏先开口道： 他跟前世的自己靠得太近，难免会有些异样的反应，就像我有时候使唤那些没喝孟婆汤的小鬼帮我写生死簿，他们若是翻到自己的前世的那页，也会头疼手抖之类的，实属正常。 阎王听了怒道： 好啊，崔珏，我不是命令过你不许让冥鬼帮你写生死簿吗？好好的法器早晚被你作践成个破本子。 你也不看看你一千多年不涨俸禄，工资地上都有五险一金，还带薪休假团建旅游，你让药叉建娱乐城，那些年轻的鬼差半夜蹦迪，我写得下去吗？ 我建那个不是为了让你们消遣？ 消遣个屁，连个按摩都没有，还得小阿音带我来地上。 此时此刻，按摩的员工一定很疑惑，因那两个老头正撑着身子怒目相对，关键谁也不开口说一句人话。阿音不知道翻了多少个白眼，拍了拍座椅道：你们两个要吵架给我回去吵，先把事情捋清楚了。阎王爷干笑道： 哎呀，这不是让你把他上一世的骨灰放在神龛下面了吗？今后就不会再有这码子事发生了。 记忆啊，我说记忆，他还迷迷糊糊的跟我说过上一世说过的话，从何解释？崔珏煞有介事的回答： 眼着了，正常小事。 可我问过阿庞，他说如果不怕疼也可以不喝孟婆汤，我想他上一世会不会就是没有喝？ 不可能。 阎王爷否定，崔珏紧接着解释道： 凡人嘛，都喜欢装情深，生前对爱人许诺什么，我绝不喝孟婆汤，死了也不忘记你，那都是没上奈何桥呢。你当孟婆为什么这些年脾气越来越不好啊？欲望台不知道换了多少张桌子，要说古时候啊，也有些好处，人傻得多，也老实得多，现代人越发浮躁，奈何桥上走上没两步，爬回来哭求着阿孟再要一碗汤，偷偷到的时候想什么了？他这两年也一直跟阎王说要加大对这类人的惩处。 阿音听他悠悠讲述这些，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有用信息，心里想的是：韩庭竹从来没跟我许诺过什么，绝不忘记，绝不喝孟婆汤。我倒也不是认准了他没喝，毕竟方官城如今一切安然，若是真想起来了，何不直接跟我讲清楚？只是这其中一定有别的问题。 那民国时候韩庭竹去世，为什么陆之道派查查司的人去了？ 两人俱是一愣，还是阎王爷先回过神来： 你怎么知道陆判派人？跟你的心上人没关系。 真的吗？ 他每天在阴司看着聂元静动向，查查司有人出门办差也是寻常事，不至于大惊小怪。 阿音只觉得好不容易发现的端倪就这么被剪断了，示意按摩的人停下，开口说的是人话，语气很是疲惫： 啊，我先走了，阿庞还让我带忘川酿给他，等下直接回东北。 崔珏还在后面问道： 这么赶，不多待几日？ 人却毫不留情地出去，只留一句： 老东西等下结账报我名字就行。 留下两个老东西面面相觑，严肃而沉重。阿音去找了孟婆，黄泉路尽头奈何桥起手，忘川河畔边一张破木案台千万年不变。阿音跪坐着抚摸那刻意做旧的桌面，心道阎王为了帮他找这么一面桌子定也费了不少的心思。孟婆拄着拐杖走过来，一如记忆中的银白长发，年轻容颜，她声音更老了，甚至沙哑： 阿音来了。 阿音未起身，只礼貌地道了句：婆婆安好。 好，阿庞托小鬼给我传了信，你来取酒的吧。我看现在人都喝什么鸡尾酒，以为不会和我讨忘川酿了。这些年呐，做得越来越少了。 阿音使了灵力取来一壶，再变出两只酒盅和他喝上一杯。老婆子容貌未变，身体却在缓慢老去。阿音喝整杯，他就抿半口。 我呀是没有味觉，不然定也年年向婆婆讨酒，还得累着您呢。 孟婆关切地说道。 要查这小子罗刹婆鬼丹白吃的，一千多年治不好你口实，就知道见那些楼。我啊真是跟不上时代了。 婆婆想退了？ 是啊。 不等那个人了吗？ 不等了。每逢一百年，换他路过桥头和我说一句话，听厌了。 阿音有些哽咽，他等过一千年，和他不过纠缠三世，就已经觉得筋疲力竭。每一次重来，不知道耗费多少心血。而孟婆汉朝时入阴司，实在是太久了。他听过很多版本的传言，毕竟从入了鬼门关直到阴司衙门的漫漫长路，包括无边奔流的忘川河，都归他一人管辖。最传奇的是他容貌与声音巨大反差，甚至不同寻常的会逐渐老去。唯一真切的是他有要等要见的人。在这暗日无边的阴司，每一个鬼都有着自己无法言说的郁结，不论是情深厚爱或是仇恨恩怨，都是在和人一样用情，只不过世间的情写满悲欢离合，这里的情仅是寂灭等待，无望死感。带上了两坛酒，阿音耽搁不了多久，准备作别，始终记得临别前孟婆握着她的手，低声善意提点。 婆婆本来不想说的，但这一千多年我看在眼里。即便民国时战争结束后你几十年没出现，我依旧知道过得一定痛苦。爱这般的苦，自己受再多的罪，咽下去眉头都不皱。他但凡没投个好人家，心里都能疼个百年。从我这儿路过的鬼，有得觉宗眷顾的慧命，也有得道家赏识的灵根。一开始的路被你带歪，千年孽海沉浮，今早回归原路才算修好。圆满难得，弥补回去也可。 阿音没叫仗月，他在地上药叉那儿，独自风风火火地往住处赶，路上不忘回想孟婆所说的话。到家后已经天黑，时钟显示七点刚过，手机恢复了信号，赫然显示两通未接的语音电话，来自方官城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